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十八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 嗨，醒神啦、啊！ 今日齐人啦、啊，我哋终于 系啊，辛苦你啊，今日 冇咁讲，你再辛苦啲。 我唔系噶， 你辛苦完，所以我咪辛苦咯。 我本身琴日咧就谂住都翻埋嚟噶，不过你就坚拒，你话、 哦啊、 你话唔好啦。我自己一个人做开心啲啊！ 咁多嘢啦， 咁好啦。咁既然你胜意拳拳，咁我休息一下啦。 啊，继续讲之前预告下咧，今日我哋六点钟骚动音乐嘉宾咧，将有朱怡明熙嘅， 系冇错，亦都会带嚟佢嘅新歌《Little Magic》啦。 系咁啊，嗰件事系咧，其实星期日嗰一晚咧，知道即系有机会打八号风球咧、嗯，已经诶，即系咁多年啦，都惯都知噶啦，已经 sending message 就喂，听日 点噶 八号、啊，即系我哋知道要保持联络啦，咁样。咁虽然佢系咪凌晨十二点？ 凌晨十二点四十分挂嘅。 咁啊，心里边已经觉得冇可能玩咁耐嘅。 系冇错， 冇可能嘅。 本身咧系谂住话我估啊吓，估计就系应该朝早啦。啊，即系通常系咁噶嘛，打风即系你如果 天光准时翻工啊， 凌晨十二点打嘅话，你朝头早七八点点都落噶啦，谂住 系啊， 嗰阵时即系就同波神讲话，都预听日要继续去噶啦，咁但系我点都做咗个通宵更先啦， 系啦，甚至乎做通宵更之前咧，嗰时仲系三号风球， 系， 跟住天文台就话预计凌晨十二至二就考虑会挂啦， 系， 跟住我已经同你讲话， 系啊， 得噶，你准备定翻工啦， 跟住我嗰阵时仲要死唔信邪。 考虑啫嘛， 考虑啫嘛，咁样跟住 你真系 姜越老越辣啊！即系都系你呢啲经验老道。 你啱啱出世咩？佢讲得考虑，即系话俾你听咧，你准备定啦，有嘢要做，你安排定啦。 我讲下心态系呃自己啫，谂住。 因为你翻第一间，所以你好希望佢真系考虑，然后考虑完之后系唔挂 嘅。系啦，我谂住系朝早挂吓，咁啊最正啦。 系啊， 因为咁我起码可以瞓到个觉啊嘛。 但 系 好可惜， 系好可惜啦。 咁你几点钟要出门口啊？系咪都知道 十点几咯？ 即系因为都知道，其实真系好大机会会大概几点钟？ 因为其实嗰阵时咧，即系已经好多同事紧密联络紧噶啦，咁即系都知道，即系天文台讲到话预计考虑喺凌晨十二点到两点左右嘅时分会考虑挂八号嘅时候咧，咁嗰阵时有啲同事已经好醒目地话：，你哋翻定公司啦， 系啊，唔使谂啊， 系啊，十二点前翻定公司stand by 啦， 拎你张被翻嚟啦， 随时知道打风嗰一下就要转呢个中央嘅联播节目噶啦，咁样。 其实我而家思考翻咧，佢嗰个考虑十二至二挂八号咧，嗰个考虑嘅意思唔系考虑紧挂唔挂八号， 系考虑紧几个钟数、 边个时间啫。所以其实有一种含义啦，呢个纯粹个人嘅观感喺文字上系觉得佢挂就挂硬噶啦。不过我而家谂嘅可能系十二至二啫。有機會可能唔係， 我嗰陣時我都覺得自己嘅理解係錯誤。 冇嘅，你有一種抗性喺度， 因為我抗拒啊嘛，我好想俾我瞓個覺啦咁。 所以你以為佢考慮掛唔掛八號？ 係， 但其實佢考慮係幾點鐘掛？ 係，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啦，即係過去咗整個呢個打風更嘅晚上，其實我覺得咧有時夜晚做打風更咧係幾舒服同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先姑勿論你嘅生理時鐘點樣調整啦，咁但係在於即係因為我做打風更咧，我嗰日就係同五台嘅小新啊，侯偉新就兩個拍住啦咁。咁但係其實好大部分嘅時間，我哋都係傾好咗，就因為深夜時段啊嘛，想即係都叫做靜靜地、舒舒服服咁樣咁啊，所以一人輪流播一粒鐘歌咁。咁、 哦、 啊，即係其實個感覺就似咩咧？就似做輕談啦。 係啊，其實係。 係啊，個感覺似做輕談，仲要係打風底下嘅輕談。咁你嗰個幻想當中就係、是、哇，喺同時間幾個台一齊聯播，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話台聯播， 幾多人聽你㗎？ 好多人聽住㗎咯喎，咁。咁誒、 所以你開心咪在於多人聽好。 誒，你嫌其一啦， 夠多人聽。 唔係其一啦，第二係大壓力啊。第二係大壓力就係你同時間serve 緊，即係服務緊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聽眾群，即係可能唔同年紀嘅會有啦，唔同語言嘅都會有啦。咁所以就會考慮啊，喺呢個情況底下做一個類似輕談咁樣感覺嘅節目，要點玩呢？咁就喺度揀歌揀咗好耐啦。咁同埋因為呢，又同平時我哋做節目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平時做節目呢，嗰個 music flow 可以排詳細啲 detail 啲，因為一玩就半粒鐘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基於呢個打風間底下，其實每隔一陣間就會有好多嘅一啲風暴消息，即係例如嗰晚就搭正搭三搭半搭九都會有一個風暴消息嘅。 基本上都冇乜 flow 可以做到啊。 唯有可能兩首咁樣咯，或者可能係你都叫做勉強半粒鐘你度一個主題咁樣咯，咁嗰晚揀咗比較多一啲 jazz 少少嘅廣東歌嘅，同埋揀咗一啲80年代嘅廣東歌嘅，就係、是、R&B 少少，即係黃海芹啊、陳百強啊嗰一類啊、王菲啊、哥哥啊咁嗰啲啦，咁然後即係另一件事。深夜感覺重少少咯，咁希望大家即係打住風，可能好多朋友仔打風，知道第二朝唔使咁快翻工嘅時候，可能唔肯瞓覺住噶嘛，即係可能食下宵夜先啦， 就聽阿斌做節目啦， 或者可能打下牌咁啊，跟住然後開住個收音機咁樣，咁啊即係盡量帶翻個深夜嘅感覺俾大家，咁啊，亦都同時間，因為又要有普通話台嘅聽眾噶嘛，咁啊， 中間要講國語啊，你 又冇講國語嘅，但係即係我盡量講少啲嘢，因為深夜時分，我覺得講少啲嘢都冇乜所謂。 大家好，大家好， 都冇嘅，都冇嘅， 我是分享 都冇嘅，但係即係都有揀啲國語作品咯，揀下盧廣仲啊、嘉嘉啊嗰啲咧，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嗰啲，即係靜靜地夜晚舒舒服服咁樣咯。 都係因為嗰時段有時都幾影響你揀嗰啲歌啊，即係音樂本，即係個音樂節目嘅本質都係啦。即係我當其實嗰晚其實嗰個心態就係一個輕談淺唱俾你聽，係即係輕談究竟播啲咩歌，邊個時段播啲咩歌咧？其實都會諗噶， 係啊，其實即 係有冇做過通宵啊？ 我冇做過通宵啊，但係我嗰晚就會開始思考咯，就係、是、咦係，其實2點播嘅歌同4點播嘅歌係可以好 可以好唔同啊？知唔知點解？因為4點主持開始眼瞓，所以4點鐘嗰啲歌咧，反而你係唔係啊？你要有翻力啲啊！ 哦， 如果唔係你去到4點嗰時候翻輕談咧，2至6噶嘛，即係雖然一個禮拜只係翻一晚，其實已經攰噶啦。每一次去最大嘅敵人就係4點鐘新聞， 係 跟住嗰一個鐘咧，其實係最攰嘅。 哦， 依個係一個心理，再加埋個生理加埋一齊。咁生理你大家明啦，即係我已經哇 嗰啲時間瞓覺噶啦。 喺嗰個心理狀態嗱，頭一個鐘咧 OK 嘅，因為啱啱嚟了嘛嗰晚，哇即係哇好有力啦，好有力啦。咁你5至6又明啦，因為準備收工同埋啲人開始出現啊， 係 即係無論喺電台裏邊啲人開始翻工，同埋你知條街出面開始 多人啦， 你亦都知出邊應該。太陽差唔多出嚟啦，如果夏天嘅話，咁咧嗰一個鐘咧，你一個收尾咧，你又係有力 嘅，好清晰嘅個方向會係。 咁所以當3至4同4至5咧，就4至5最攰就是、因為3至4咧，你開始仲消耗緊頭先前面有剩翻嗰啲力， 同埋又好似未望見家鄉咁樣嘅感覺。 係啦，4點啊開始掉，哇！我仲有2粒鐘啊，即係嗰個心理關口咧係最大，你開始向終點睇啦，因為3點你仲係喺個起點嗰個位置嗰邊。望緊 會咁啊，再加上我平時都少翻呢個通宵嘅時分啦，咁所以嗰晚係都拍咗幾杯啡，跟住先再去諗下播咩歌好咧。哇，好彩咧，真係有時就咁講，就係真係做開騷動音樂咧，個好處就係咧，你拿上手臨時臨急，即係你知道其實呢個風暴底下嘅打風間其實係好趕急噶嘛啲嘢，即係你翻到嚟坐低，其實你準備要入直播室噶啦，咁即刻揾歌，咁可能少少時間你冇太多思考嘅空間，咁好彩就即係已經平時做開節目咧，咁我個人啊懶噶嘛，做完節目 啲歌成日都唔 delete 噶嘛，即系储咗喺自己嘅电脑嗰度咧。咁即系储储埋埋啊，拿起上手，原来你都可以揾到一啲唔同，即系你可能谂起想揾 jazz 嘅嘢，可以一次过都揾到几首咁样。 系系啊，即系你咪将分神揾啲 blues 嗰时啲 playlist 某啲广东歌抽翻出嚟。 系啦，抽一啲，可能呢集抽一啲，嗰一集又抽一啲咁样咯。 系，即系你咪有啲歌喺度，系咯，我就谂你半夜我哋公司个， 我哋个 library 都冇埋 咗 啦 嘛，你真系靠自己典藏噶啦。 系啊系啊， 你有几多？如果唔系你典藏点值？ 我典藏咗嗰啲咩咯？我典藏咗嗰啲咩情歌101嗰啲碟。 哇！呢啲真系救命， 呢啲真系 永远 常备嘅，真系。 又好似我柜桶都有储咗好多碟喺度噶，不过就比较多系依十年嘅出嘅 CD 咯，系即系一路做嘅呢段时间摆。 啲嘉宾可能有时上嚟访问嘅时候， 但旧嗰啲就少啲嘅。啊，我。啊、哦！冇等，我以前每一集輕談咧，嗰陣時因為嗰個技術上咧，個器材上啊，個 SD 卡機咧 係 讀唔到中文字 哦， 所以如果你個歌名有中文字咧，佢係擺唔到落去。 OK， 咁我嗰陣時初頭做嘅時候咧，係會排好曬嗰啲歌 啦，一二三四五六七， 嗰晚有個主題啦，然之後咧就會燒碟嘅。 OK， 咁但係因為你燒碟咧，你每次燒你又好嘥噶嘛， 嗯， 咁所以嗰陣時係好花功夫噶，我係點樣做呢？一隻碟係燒一三五七九，另一隻碟燒二四六八十，所以你左右左右 咁。咁你就唔需要嘥咗。係呢、這個同我哋嘅操作有關係嘅，因為咧我哋啲歌連住咁播咧，係冇辦法用一部 CD 機去搞掂嘅。 係啦，可以嘅話就中間會 dead 咗咯。咁但係我哋平時盡量唔想 dead 咗喺中間。咁所以左右兩邊嘅 CD 機每邊一隻，咁你就左邊播一，右邊播二，左邊播三，右邊播四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會。即燒一隻碟就係每一集嘅輕談，然後封面就會整埋第幾 track 係邊首歌，因為 CD 係睇唔到噶嘛。即如果而家做輕談咧，輕鬆好多啊！即落 SD 卡嗰時係早一個鐘多啲就即揀曬歌啦，早一個鐘翻嚟喺個 software 度排，然之後要燒碟。燒完仲要 check， 跟住先落去做節目， 好痛苦喎、 啊。系啊，系啊，跟住雖然有陣時啲歌會重複嘅，可能有啲歌我早幾個禮拜前播過啦，咁但係為免你搞亂啲 CD 啊，搞亂啲次序咧，通常 重新再燒， 即係重新會排過一次嗰啲歌噶。 係的，而且確以前做電台嘅日子嗰、那個，即係叫衰啲咁講就叫冇咁環保啦，真係即係會大量咁消耗呢啲嘅 CD 啦。咁但係而家真係。好啲嘅，即係所有嘢我哋 SD 卡解決到咯， 就會方便咯。 係啊，我嗰晚基本上係已經一翻到嚟公司，因為冇乜時間啊嘛，我已經將我自己電腦有嘅歌咧一嘢拖曬落去張 SD 卡度，咁就慢慢落到去先揀咯。 哦，差好遠咯， 係啊， 係因為你SD 卡自由度大啲啊嘛，如果你搭埋部電腦落去咧，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啲。 係啊， 係啊，你 CD 你燒死咗咧就冇噶啦。 但可惜小弟比較貧困，所以冇手提電腦。咦，好似你最近买一部新手提电脑， 你知唔知？越贫困嘅人啊，越需要咧买呢啲工具。你呢啲唔使买，你都可以做到，咁咪好咯，咁咪开心咯。 公司嘅器材好彩够咗。 喂，俾你嗱，你嗰晚播好多经典歌啊。俾你播新歌嘅话，你想播边只？ 哇，今日咁拣啦，可唔可以播翻首Nancy 先啦、啊？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佢把声好治愈到我嘅心灵。 想初次望你笑脸，呼吸竟有些陡颤，如同被电击一刹电流，可开心半天。这刻你在我面前，怎想？ 事隔半年。 听过有 Nancy Kui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转头翻嚟有我继续去进行呢个 music show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41,000多名日校考生之中，17,000多人考获33222嘅大学一般最低收生要求，占日校考生42.2%。对于取得几多分数，较容易能够入读资助大学学位，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表示。每間大學的收生標準不同，亦都要視乎報讀的大學、科目等，難以計算幾多分能夠考入大學，形容考獲18分的表現算不錯。考評局表示，今年有一宗作弊個案，那名考生被監考員發現藏有預先預備的手寫筆記，調查和審議之後確認屬於蓄意作弊，所有考試科目成績被取消。另外有7名考生在市場內影相，並且將相片上載到互聯網，有關考生的相關科目成績被降級。早前有自稱應屆文憑試閱卷員的人士在社交平台小紅書上載一份印有機密字眼的文憑試中文科評卷參考封面，考評局表示已經就事件報警。考评局总监麦敬生表示，确认事件违反考务守则，留待警方跟进。他认为属于个别事件，普遍考务人员谨慎遵守守则做事。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表示，阅卷员需要签署保密协议，亦都有提供培训，强调保密协议冇期限，阅卷员的身份亦都会保密，形容今次属于严重犯规事件。他说若果将来在大湾区设文凭试市场，市场一定会完全跟从香港的规定，试卷一定会送到香港批改，初步亦都冇打算聘请内地阅卷员。政府統計處公布最新失業率2.9%，較上一次微跌0.1%，就業不足率同樣微跌0.1%至1.1%，總就業人數增加大約15,000人至到3,688,800人，失業人數為113,600人，與對上一次的數字大致差不多。按行業分析，零售業和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的失業率有相對明顯的跌幅，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合計的失業率下跌0.2%至4%，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維持4.8%不變。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表示，隨著經濟復甦進一步增強，勞工市場在未來幾個月應該會進一步改善。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或将出台一系列的政策限制对华投资。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落到实处，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毛宁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中方认为，对正常的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这种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富路去望后石方向近蝴蝶湾泳滩的坏车已经离场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去富健花园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一路排到去近天主教坟场。另外，反方向对面线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明爱医院。后些少近住苏屋村这一段都是挤塞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过了观景台。至于较早时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是接近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黄金海岸，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喺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唔好将无形嘅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满载记忆的地图，成为前进向导。 嗰种感觉咧，好似发咗一个好甜好甜嘅梦，然后突然间，卜一声，这个梦就醒咗啦。有时你会好宁愿唔好停留喺个现实当中啊，可唔可以继续发呢个甜梦呢？听过有 Eka，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 最新派台作品 扑灭气意， 仲系夜之梦， 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毛巾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毛巾抹掉，软弱不可。 不过再难醒的梦，最后你发现都是要逼自己去清醒的，可以去洗个面啦，刷个牙啦，饮杯咖啡啦。在我心底里边铺满阴影，到 When I know where you are right now 仿佛只好慨叹失去的在抱应在抱壁在半腔挣扎花过一生运气我却遇着劫难 Yeah I want you hold me real tight when I'm drowne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可拯救我吗闪过一生百态，破风轻轻吹走地发呆，换一身轻装放开那段债。 带嚟有两首嘅作品啊，包括有《洪家豪洗面》同埋《淘淘黄希图》featuring Mac Boy，《日如夜常》。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既那是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睁开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面。No，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总得好少。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怎去追究？过失很多，数百项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分叉之后，只不过这串记忆是无够，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为你直说别离今后。愁悲伤痛苦化乌有，地球裂开亦携着双手。Till we meet again, oh, 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again, oh。 会发觉咧，喺发觉呢一段嘅时间经历完之后，好似嘥咗好多时间冇做到嘢咁样。 当你说你已爱上我， 你会好想捉紧呢一分一秒， 感到彷徨难安坐， 追翻呢一个短短嘅 时局一分花，无数决定着我错是期待。 台风带嚟嘅假期， 不过你再说你爱我。一世祈求能唱和，无聊人像我污糟跟怪，但也尽是这个你要的。你为何喜爱满饭的我？话我分坏亦不错，任性点都可以摸。话太少偏偏你竟爱我更多，话你执着亦不错，绝对不应该错过。让我的心给你攻破，喜欢小风波。原来人类有几百万种美，全然亦是你花费一生对比。 I'm on my kind, even there when you by my side. Either this, that, or I'm out all the time. High drifting out of spac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Half-hearted, I'm a mess, heart and soul, not aligned. Other half waiting on me, getting sick and tired. Can you love me anyways? Baby, just lie to me, say it's okay. While it all falls down, keep it fake with me. 两首作品包括有 Pandora 找出秒针的缺口，同埋啱听过有 CY Leo featuring Young Hyson 完美崩坏。你醒晒未啊？ 你说我太平凡，我说你太麻烦，自问我是平凡人，没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嗯发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差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Oh, oh baby，中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听新闻之前听过有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转头翻嚟有叶明熙出现。 今日呢位嘉宾年纪轻轻，但系佢其实深不可测嘅。 冇错，波成平时喺台上边唱歌系一面，但系其实佢仲有好多面向噶，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层次分明嘿！ 哇，你呢句咁有层次，唔知佢明唔明呢？我哋苏动音乐嘉宾啊，由朱怡叶明熙，嗨， 大家好， 系啊，送上呢个卷轴啊， 系我哋今日送上俾朱怡有呢一句 层次分明器，系啊，今次我哋掹走咗个姓氏啊，我哋而家开始咧冇货啦， 咁我哋之前用咗太多次， 系啊， 盐字啊，或者个希字嗰个，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哋用呢个层次分明嗰个原因咧，我哋觉得系因为食翻新歌咧，那个意思即系一个人可能有唔同嘅面向，有面啊、底啊各样嘢咁。咁套用喺即系唔同嘅人身上都一样，其实一个人有好多面向，咁我觉得呢个意思好似都几啱今次首歌呢套 magic 咁样样嘅。 耶， 系啊， 系啦。咁啊，一个人咧就好多面向啦，所以今日咧朱怡上到嚟咧，我哋首先关心佢嘅咧，就同佢唱歌嗰啲嘢咧系暂时摆后少少嘅。 另一个身份嘅、 啊，另一个身份先嘅、 哦，学生身份啦、 啊。因为即系呢一排，即系好多嘅 DSE 嘅考生就好紧张啦，系咪先？咁啊，因为已经系 放榜嘅状态啦， 系啦。咁啊，所以对于其实对于我谂好多人都会好好奇，其实会咁谂噶嘛，就系、是，Gigi 唔使担心咯，你已经喺你嘅事业上其实都踏入一个好成功嘅阶段啦。其实你应该系唔会紧张呢样嘢个波咁样， 系唔系？ 系咪咧？ 其实又好似真系。冇唱歌咁紧张啦，但系我就会觉得，即系未考试之前，我会谂咗好多个好差嘅预想先，咁然后原来到真系考嘅嗰几日，好似都 OK 啊，冇自己想象中嘅咁差，所以就会令到我自己心情比较平静多啲。 吓、嗯，嗰啲差嘅预想嘅意思，例如系啲咩？ 即系例如你做下卷肚痛，或者瞓着咗嗰种咯，即系就会，总之令时间过去 系 嗰种，咁你就冇时间去做卷啦。 系 啦， 咁但系实际嘅情况系冇事嘅啫。 冇错。 哦 ，OK。咁但系你自己回想翻呢个过程，觉得算唔算都即系考试成件事都好顺利咁样进行啊？ 我觉得都算顺利，同埋咧，我去考试好似去咗时装周咁样。 点解嘅？ 佢特別 衫，因為換衫咯。我平時自己出街都唔會咁樣做，但係結果考試竟然自己襯咗幾套唔同嘅衫出嚟，覺得啊～ 幾好睇喎，係咪因為著靚衫即係咁噶嘛？著靚啲去考試咧，個人有信心啲啊，即係冇咁大壓力啊，好似 都可以話算係，同埋輸人唔好輸陣先。 喂，我想問一下咧，即係除咗呢一個著靚啲去考場啦，呢啲對於我嚟講其實係嗰啲考試嘅小貼士嚟 嘅。哦，係。 其實對於 Gigi 嚟講，仲有冇啲咩考試嘅小秘訣？你之前係會喺考場嗰度 一嚟啊，加紙嗰啲，係 一嚟就加紙啊， 而家仲興唔興啊？ 填係咁填曬啲名先啊，咁嗰啲。 我又冇乜喎，但我冇聽過家子喎，一嚟就、哦、即係俾人有壓力。 係啊，係啊，係 啊，開始冇耐我嗰時 呢個隔離位嗰個一嚟就家子咁黐線嘅，哇！咁我好驚啊，好緊張啦、啊、咁、啊、樣。係 啊， 冇聽過喎、 啊、 呢、 啊 這個。係 啊，好多呢啲音濕招㗎，即係 或者攞嗰啲大大部嘅收音機，跟住將條天線有咁長， 考嗰啲考嗰啲咩會計數學嗰啲個數計數機撳得大聲啲啊，跟住女仔會著得性感啲啊，即係好多呢啲招數㗎嘛。 我一定會睇下我自己有冇寫好啲名，同埋睇下有冇錯嗰啲號碼，因為聽講話如果錯咗就一定要寫份檢討。 哦， 真係好驚寫，同埋要俾人留落嚟，所以就一定真係冇錯啦嘛。咁我就先做卷咯。 係，咁、嗯、但係即係喺成績嗰樣考嗰樣已經係即過咗去啦。咁但係喺之後其實有冇自己都諗咗嗰個階段、就是，就係啊，究竟之後自己即係除咗音樂呢一樣嘢之外，將來可能喺學業上面，其實你自己想嘅係點樣 㗎？我就係想讀時裝設計，同埋我想就算可能以后不做歌手，可能都做一个时装设计师，或者做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你是打从哪一度会想着那第时不做歌手这个概念？ 因为我觉得做歌手很矛盾，即是有阵时我会很喜欢大家有一种正能量的感觉，即是可能就去尽力去散发我的正能量。但是有阵时自己可能又因为唱歌而令到自己太大压力，因为我真的想做好每一次的表演或者每一个作品，所以就反而会令到自己很大压力。所以我想以后可能做一些比较平静的事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其实现在累积了多了表演的经验等等，那个压力来自于什么的？ 其实都是来自于唱不唱得好首歌咯。 嗯， 因为同埋我会好担心可能嗰个位置唱不唱到，但其实你一每次见到有人支持你的时候，你就会放开那种感觉。 是，你会不会每次或者未必每次间唔中演出完之后会找返啲片睇返自己赛后检讨？ 我以前唔会，但係我而家会，同埋我会可能碌下大家嘅评论，即係我觉得如果有好多个人都咁样讲嗰条评论，可能係真係我需要注意嘅地方。 係。 冇错。但係有啲真係你一睇到知道佢係为咗你串你嘅，我就自动忽略，同埋我係完全唔会有任何感觉。 好啊，叻女。 几好啊， 叻女。係呢、這个心态调整得好好。嗱但係呢啲即係压力嘢唔讲住，我哋讲咗考完试讲梗係讲开心嘢先啦。即係喺考完试呢个阶段呢，即係我个年纪呀，考完我嗰陣时係会考同高考啦。 咩嚟㗎？ 你唔好問啦，哎呀，總之都係公開試啦嚇。 我記得之前係 啦， 係啦。 嗰陣時我考完公開試咧，我就會哇嗰兩個月係瘋狂，即係去玩啊，去獎勵自己啊，去旅行啊，去參加好多活動啊咁樣。對於 Gigi 嚟講，呢一個嘅期間，即係考完試到而家呢個期間，即係當然大家知道你推出咗新歌，又 keep 住喺個工作上邊都忙碌，但係有冇真係俾啲時間自己叫做？唞下啦，獎勵下自己啦，開心下先啦，咁樣。 有，我哋去咗台灣歷練，我同我嘅兩位朋友，因為有一位朋友咧係小學同學嚟嘅，但係佢到後面就轉咗校，咁佢就中學，估唔到一開學就見到佢，我同佢相對望，一眼就認得出對方。咁然後另一位同學咧就係、是、中學嘅 form one 陪到我去 form six，即係都係同一班，冇錯。所以呢兩位都係我一個好好嘅同學。 係 第一次同即係朋友自己幾個就去旅行咁樣樣。 冇錯，真係香港以外嘅地方，因為平時可能學校旅行都會同佢哋去，但係又真係未試過大家搭飛機一齊去第二度。同埋我有個同學就話佢想搭飛機去第二度，即係總之係搭飛機走， 去邊都得嘅，冇錯， 去邊都得，總之係搭飛機就 OK， 因為佢想體驗一下，冇錯。 咁但係去旅行成日都會講哦，即係一齊去嘅 partner 都好緊要，即係有陣時喺香港大家見面係一種，因為去到有一種即係叫做生活幾日啦咁樣。咁幾個好朋友，咁大家係咪啲生活啊、嗰啲起床時間啊、各樣嗰啲都隔得幾好咧？ 其實都算係，同埋我哋三個都算係嗰種 照顧人嘅性格，所以但係嗰種照顧人嘅性格又係唔同地方，即係例如有個同學係搭車啊，或者係啲乜嘢都搞掂好曬嘅，佢係嗰種照顧，同埋佢會想知道你好唔好嗰種照顧人。咁另外一種同學咧就係、是，佢係嗰種睇下你有冇必要事需要帮到手嘅，佢就会即刻出嚟帮你。然后我系嗰种默默系关注你，睇下你有啲咩系可能冇啊，我会慢慢俾你嗰种咯，即系睇下啲咩可以补俾你嗰种。所以我哋三个去都几互补。 系， 咁你负责边一个部分啊？即系你负责系好啦，我负责谂今日去边度玩，食啲乜嘢，定系点样？ 我哋谂去边度玩，其实系去之前已经谂好咗。咁、然后我系嗰种。我充当一个孩子的角色 最开心是这些角色 因为他们已经争住晒来做了、但我觉得我都是几靠得住的就是得闲的时候他们需要我帮手我都可以做到事的那种 有什么需要帮手就是帮手拎下东西、 其实最主要是那个看看哪里搭车的同学最多事做他好像一个人肉导航 因为通常都是这样、由这里去这里要赶车啊搭些什么去啊这样但是真的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时候即当中一定会谈很多偈咁其实呢两个朋友可能喺过呢段时间有冇都喺你我唔知道可能学业上或者事业上面都有扮演一啲角色可能真係都陪伴住你咁样呢 有啊因为我之前参加星心不息嘅时候其实我都有一直上堂。咁然后佢有我同嗰个滑搭车嗰个同学呢佢係因为同我同一个中文班嘅即係中文有分四组我同佢同一组。咁但係因为佢嗰、那个有个夹 iPad 嘅嘢呢係夾唔到落我哋去上堂嘅嗰班房嘅嗰張台度嘅，所以佢一定要喺課室搬張台落地下先可以夾得住嗰個夾 iPad 嘅嘢，所以佢係即係覺得我哋同佢經歷咗好多嘢咁樣咯。而另外一位同學咧係比較細心嗰種嚟，其實佢兩個都好細心，但係相對之下。另外一位冇咁衝動，佢係嗰種慢慢講俾你聽有咩做啊，然後你要記得有啲咩留意事項咁樣咯，所以其實佢哋兩個少咗邊一個都唔得咯。 嗯，咁其實而家自己譬如唱歌嘅嗰方面嘅成績亦都累積咗啦，有好多嘅 band 啊各樣咁。咁其實呢兩位朋友佢哋有冇都同你講過，支持真係我都好戥你開心，即係講啲好姊妹情啊，好 sweet 嗰啲嘢㗎，即係唔係呢啲嚟嘅。 我另外一位同學話：如果我唔係你同學，我可能會成為抨擊你嘅其中一個。 呢啲 friend 真系好啦， 唔系通常真朋友咧先可以咁样讲嘅。 其实都系我啲 friend 都我从来冇听过你电台嘅节目噶、 啊， 其实咁。 系啊， 我合理啦咁。 其实唔系咁熟嗰啲就会好客气咯。其实啊，我都好欣赏你噶啦、 okay, 啊，又留意你好耐啊。 节目系 几 时几点？我得闲听下嗰啲就唔 friend 啊，你知。 但真朋友就可以讲呢啲啦。 嗰一下真系想捽水。捽死佢 嘅衝動咁所以即係佢哋對於譬如你出嘅歌啊嗰啲，其實係咪佢哋都冇特別講啲咩 feedback 定係點？ 佢哋有嘅，佢哋得閒會睇下，然之後佢會可能覺得邊一個鏡頭覺得好睇，佢會同我講。 嗯， 冇錯。咁至於再多嘅嘢，我諗佢哋就冇啦。 系、 但你会唔会有时其实都会自己私底下可能留意一下自己身边嘅一啲同辈啊，一啲朋友同学啊，佢哋中意听乜嘢类型嘅音乐嘅咧？咁我嚟紧嘅音乐嘅一啲路向、一啲风格，会唔会都可以参考一下佢哋嘅品味啊？会唔会自己都咁样做噶？ 其实我就比较少问，因为我觉得即系。因为我会认为咩风格都要试一下，所以我就冇乜问佢哋系听啲乜嘢咯。系，所以我就非常之想尝试更加多嘅音乐类型。 系，因为我都记得你之前上嚟苏颂音乐都有讲，我间唔中都会听下唔同类型嘅歌。有冇话近期中意听啲咩喺你嗰个 playlist 嗰度嘅？ 近期听我听紧一个以前韩国电影嘅一个。OST 是 我觉得非常之好听，同埋我是有一次试过听下喊咗咯，系嗰阵时喺台湾嘅，因为我有阵时会成个专辑嚟听，或者就好似 OST 咁样，咁我就一路播啦，然之后见到嗰啲景我就喊咗咯，所以音乐真系一个好打动到人嘅一种方式。 我以为系见到啲景，哇好靓，我都想去啊喊，跟住就喊咗， 再加上文字表达咯，即系歌入面有阵时都会有歌 詞，所以是相輔相成，全部嘢都是。 咁你講呢一隻嘅 OST， 佢係一種咩風格嘅 feel 嘅歌嚟嘅？嗰啲係 抒情啲嘅， 係抒情，抒情，抒情。 但佢係有 vocal 定係佢唔一定有？ 我聽嗰個係冇， 係， 係全部都係純音樂， 係， 冇錯。 其實你冇發現，即係聽純音樂嗰、那個即係叫做享受嘅角度或者方法，同有人唱嘅時候都真係幾唔同。 冇錯，係唔同嘅，同埋佢嗰種樂器聽落去咧都非常之簡單，同埋好。好乾淨咯，成個感覺，同埋即係配上啊山景嘅時候，再加埋有少少打霧水嘅感覺，你就會覺得代入咗喺個電影入面。 係，好似嗰個係邊度啊？記唔記得去到嗰、那個風景？ 谷關。 谷關。 同埋嗰個電影係關於愛情嘅，但係雖然我冇代入入去，但係都可以 feel 到。个男女主角相见嘅时候， 系你系有睇嗰套剧嘅、 嗯， 但你话系好耐之前系咁，点解会有咩系有人介绍俾你，定系点样会突然间揾到佢出嚟睇噶？ 因为本身我好中意嗰首歌嘅，咁、然后但系到后来我先知道，原来呢一首歌系一个韩国以前嘅电影 系 嘅一首歌嚟嘅，咁之后我就再睇翻嗰套电影咯。嗰、那个电影我唔记得咗叫咩名，但系个歌名叫《假如爱有天意》。 哦， 但我唔记得咗个电影，好似都系叫 系、 這、 啊、個，都好似系呢个名嘅，系啊，都系呢一种嚟。 系咪你都好有感受？ 唔系啊，我就系听过咋，我都系听我爸爸妈妈讲。 系咩？ 系啊， 系、哦、啊，啊啊以為你睇呢啲嘅添，细个 冇乜，我细个真系对爱情嘅剧集冇乜 feel 噶、 okay 啊，但系有听过呢、這、一个。 我都系中学嗰阵时。听 咯，系啊，差唔多我都系，系啊， 我都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 要想你我哋两个叔叔啦。 咁但系即系喺呢段嘅期间啊，真系叫做放咗一个小假期，放一放松。咁跟住好快翻到嚟又要继续去忙碌自己嘅工作啦。有冇话即系其实已经而家转咗叫做一个工作嘅模式咧，就进入咗呢个状态咧？ 暂时呢一个阶段系咯，同埋我试过就系可能要彩排完之后。就去另外一度繼續彩排，之後又回香港，然後第二日又去回第二度。我覺得那陣時的感覺可能會覺得有啲緊密，或者是自己不是太喜歡這種感覺。但是當你完了整個表演，甚至乎是我自己寫回這個 schedule 的時候，我會覺得都幾充實，同埋諗翻起那日那麼奔波、那麼忙碌，其實是几开心咯，唔知点解，我系事后先会觉得开心，但系嗰一下可能因为要做，你唔会有嗰种感觉，系，但系到而家睇翻去，其实系几享受嘅。 系，因为好似打咗个大佬咁，即系过咗一关咧，系啊，唔系咯，或者你可以喺嗰啲叫做搭车嘅过程，好似系喺台湾咁咧，每次都揾啲 soundtrack 啊或者音乐咧，系啊，俾背景音乐自己，我真系好惨，跟住又 下慢慢搭车，我的野蛮旅游啊， 系啊， 可以， 到世界中心呼唤爱啊，嗰啲咁样， 系啦咁 样。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枕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追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吐一吐欢喜唱通气，飞一飞的士跟你看戏，怎么可解得开沟通的神秘，考到低阶级那攀比，教得出真心换来志气，跟得你啊。发生平凡到相信我很吸引，感觉是靠灵魂，就像着心的斗阵，穿梭于边界期待接近，超新星想争取一些超人气，想捉摸一些对不起，想再捧一些古怪审美，天生得很清高偏偏敢淘气，很糟糕偏偏了不起，刚刚好偏偏未曾追 有支持严明熙最新排台歌曲 Little Magic 啊，转头翻嚟会有更多佢嘅分享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41,000多名日校考生之中，17,000多人考获33222嘅大学一般最低收生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2%。对于取得几多分较容易能够入读资助大学学位，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表示，每间大学的收生标准不同，亦都要视乎报读的大学、科目等，难以计算几多分能够考入大学，形容考获18分的表现算不错。考评局表示，今年有一宗作弊个案，那名考生被监考员发现藏有预先准备的手写笔记，调查和审议之后确认属于蓄意作弊，所有考试科目成绩被取消。另外，有7名考生在市场内拍照，并且将相片上载到互联网，有关考生的相关科目成绩被降级。早前有自称应届文凭试阅卷员的人士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载一份印有机密字眼的文凭试中文科评卷参考封面，考评局表示已经就事件报警。考评局总监麦敬生表示，确认事件违反考务守则，留待警方跟进。他认为属于个别事件，普遍考务人员谨慎遵守守则做事。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表示，阅卷员需要签署保密协议，亦都有提供培训，强调保密协议没有期限，阅卷员的身份亦都会保密，形容今次是属于严重犯规事件。他说，若果将来在大湾区设文凭试市场，市场一定会完全跟从香港的规定，试卷一定会送到香港批改，初步亦都没有打算聘请内地阅卷员。政府统计处公布最新失业率2.9%，较上一次微跌0.1%，就业不足率同样微跌0.1%至1.1%，总就业人数增加大约15,000人，至到3,688,800人，失业人数是113,600人，与对上一次的数字大致差不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同一个位置有一宗新嘅意外啊，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马嘉烈医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的坏车仍然未处理好，部分的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之后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由今日开始，大家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啦。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噶。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画笔是描绘美好的工具， 香港景是很漂亮的，既然生活在这个地方，你应该去表现我们身边周围熟悉的景。 画笔是开启人生的锁匙， 作为一个画家，创作画家就希望将自己所表达的愉快传达了给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文教组全新节目美画人生， 主持黄子瑜，邀请香港美协主席著名彩墨画家林天恒分享他的美画人生。 CIBS 人人广播， 欲通游世界，必先知游香港，山海旧途探知己。泥路 上，哇，咁快咧就喺录音室嗰度跳到嚟大蛇湾呢度啦。 喺《月大记》咧记载咗蛇湾，当时系仲未有西贡呢个名字出现嘅。 CIBS 节目《山海旧途探知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国剧830，风吹半夏。 我今次嚟咧，系帮公司了解一啲情况，就系关于出国入嗰批废钢嘅事，有冇啲乜嘢不当嘅地方？ 乜嘢叫不当嘅地方啊？ 你同赵总之间有冇乜嘢利益上嘅来往？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歌声绝对有魅力 ，Louis Capaldi。 Don't put your cover up, you know it's bad for your health. And when the going's tough, you're way too hard on yourself. I wish you'd open up, and I'd lend a little to help before you dive off the deep end. Will you hold me like you want me?But you don't give me nothing else. Feel this happening, but you feel absent. Can you tell me what it is? And she said this.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You heard him say it takes the pain away, and it's a feelingYou can't ignore, but it's more like a knife to me than a heart to me, and my heart can't fall apart anymore. 徐徐上升一样呢一个礼拜嘅 Hong Kong Top 10亚军宝座，唱歌超出色啊 ！Louis Capaldi,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层次分明，嘿。 我系松音乐嘉宾咧，继续主持严明熙啦。咁啊，嚟到另一个身份，即系呢一个歌手呢一面啦，因为出咗你嘅新个 Little Magic 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冇同阿斌亦都会即系估下呢首歌嘅嘢。咁啊，再详细介绍呢首歌嘅。 我估下先，我估嗰样嘢比较肤浅同埋简单啲嘅。我就系估个 chorus 嗰个位咧，你有一句呼呼呼呼呼呼咁样，我唱得唔系咁好， 我知啊， 见怪系啦， 系啊系啊，我知啊， 但系即系我音准系差啲嘅，对唔住吓。咁但系我估呢一句咧，其实本身咧可能系即系喺录音或者可能喺做嘅阶段，可能有同监制倾过，可能啊，不如啊朱慈你试下，好似你当呢一句系一句咒语嚟嘅，你谂一句嘢俾佢啦，你就好似唱句咒语咁样啦，因为后边你就黐住 just a little magic 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可能即系试咗一啲唔同嘅版本，你发现哦，原来咁样去唱。呢、这、一個方法係最舒服嘅，所以就有咗呢一個嘅歌詞咁樣。 係，我想估嘅就係、是風格上面，因為頭先你都有講話，之前一路都有講希望試唔同類型嘅音樂啦。咁、之前試一啲抒情啊、ballad 啊、一啲 trap beat 嘅，咁今次呢一個就係輕快青春啲。咁我覺得呢一個其實都可能係你心目中一路想挑戰嘅。咁但係有時知啲時機嘅，咁而家個間哦夏天又好 summer vibe 啊，跟住而家狀態就啊好似又考完試嗰陣，即係叫做放低咗一個心頭大石，好似而家呢個。狀態比較啱呢一個嘅風格，所以今次就會用咗呢一種嘅曲風去做新歌啦。我覺得係咁樣嘅。好啦，咁啊，你可以逐個揭曉啦。錯啊， 頭定行先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都怪噶啦，我哋都有公開試嘅經驗都係做定做壞打算啦。 其實兩個都錯咗，但係我覺得你呢一個咧，即係。我觉得你启发咗我，因为我哋大家都冇咁样谂过呢、這个乌系、一个咒语嚟嘅， 系因为我感觉好似有个咒语听落去好洗脑啊，因为 正系好多谢你启发咗我。 但嗰阵时呢个点样出现系 demo 已经有， 系 demo 已经有，同埋嗰阵时点解话，同埋你话嗰个往嗰个方向走，其实系本身佢呢个 demo 已经系咁样，但系我哋谂住可能。因为佢个起伏冇咁大，如果系原 key 嘅话，所以我哋系升咗 key 去唱，咁就好似有嗰种比较活力嘅感觉多啲咯。同埋佢呢一首歌本身已经有好大嘅活力，同埋歌词其实当填词人老师写完之后，我哋都冇乜点改，因为我哋都觉得啊都好好。冇錯， 咁嗰陣時其實去揾 demo 去做新歌嘅時候，因為都會可以按住想要嘅感覺，即係開心唔開心、快與慢呢啲最簡單嘅詞彙，都會影響到收翻嚟嘅 demo。咁嗰陣時 ，Jerry 呢一首 demo 係有冇可能自己同公司都有傾？哦，跟住來呢只歌嘅諗法係點樣，所以會收到呢只咧？ 其實揀歌嘅 A&R 同事係因為佢自己聽咗先嘅，好多 demo 都，即係就揀咗幾首覺得。几啱我嘅 demo， 佢就俾我听，咁之后我听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好听嘅，就同佢讲，咁佢就帮我 mark 低。所以其实呢一首歌同打开眼界嗰阵时系同一时间拣嘅。 系、，OK。咁但系嗰阵只不过做就做咗，或者推出就系打开眼界先。咁嗰时呢只歌你听到吸引到你，即系 Little Magic 呢个 demo 吸引到你嘅地方，你记唔记得系啲咩嘅嗰时？ 我系觉得好新鲜咯，同埋。首先就是冇试过，同埋好新鲜，仲有好清新嘅感觉，同埋就非常之嗰、那个感觉 系，或者有冇啲画面啊，或者谂起啲乜嘢有冇噶？ 我一听呢首歌，我就话系一个粉红色加黑色嘅配搭， 系 咁之后。我已经想好了个 MV 了，即是整好晒啲嘢，我就想好了个 MV。我觉得 MV 可以是往那种 fashion 少少的路线去走。咁就那种可能闪光灯一闪，然后你摆 pose， 那种记录低落嚟的感觉。但是到最尾就是大家而家睇到的呢一种校园风格。 咁但是嗰时 demo 有冇一啲简单嘅歌词喺里面有一定嘅意思喺度噶啦？ 就是 just a little matter。 哦，呢一个系有噶啦， 嗰时已经有噶啦。 冇错，我哋冇改到。 系。咁头先阿斌估个嗰个 都系喺度， 系咪都系已经有喺度？ 系，同埋佢本身成首都系英文嚟嘅。 哦。 但我觉得哦，真系好似外国歌咁样咯。 系。 因为我觉得。J.R. 佢作嘅歌都好好听，同埋我真系觉得佢好有才华，所以都仲有歌系拣咗嘅。 但系嗰时英文嘅 demo 词，佢嗰个意思同而家中文嘅分别大唔大？定系其实都系围绕相同嘅嘢噶？ 都是围绕相同的东西，但是我英文不是挺好。 是咁，但係跟住去到即係揀選咗呢一首歌啦，跟住下一個步驟係咪就真係去傾哦？究竟呢一首歌希望即係真正講嘅內容係啲咩，同埋要物色填詞人咁樣？ 係因為其實我唔係幾記得英文嘅內容，但係其實都有改嘅，因為呢一首歌佢本身我哋都改咗幾版嘅歌名，係同埋歌詞都有改少少，因為有某啲原因，咁我哋就改咗。本身佢係諗住叫火星女孩，但我覺得好似有少少怪怪地、cam cam 地，即係稱自己為。 由你講出嚟，即係零舍唔同。 係 咁之後我哋到最尾就改咗 Little Magic 啦。 係 冇錯。 咁但係應該你覺得即係呢個 Magic 上面係咪即係？即係點樣去理解去 relate to 哦？即係雖然冇用到火星女孩呢一個 term 咧，咁但係都係講嗰種哦點樣去做自己即係適合自己嘅一個人啊？點樣 relate 到？ 呢首歌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唔係幾識溝通嘅女仔，佢好想融入大家嘅圈子，之後佢就想去迎合人哋啦。但係到最尾其實你做翻自己都會有人去中意你咯，所以其實係有少少似我嘅嗰個狀況，因為我之前一可能踏入校園，尤其是係中學嘅時候，大家第一眼嘅印象可能都會覺得我係一個好高冷，然之後好似獨來獨往嘅人，但係當熟悉咗我之後，發現其實係有一個差別喺度，所以同首歌嘅佢係有啲似。 咁喺同監製陳夏威合作嘅時候，即係頭先譬如詞啊、曲啊等等嗰啲都 ready 咗嘅時候，咁樣去準備呢一首歌或者錄音嘅過程，咁有冇都多咗一啲嘅溝通？哦，今次呢首歌因為都未試過嘅風格，咁究竟自己個唱腔啊、嗰把聲點樣運用都會有傾。 佢話最主要係個態度，因為佢呢一首歌其實聽落去好輕快、好有節奏咁，但係其實佢一個都幾有態度嘅歌，佢就喺錄音期間提得最多嘅係態度咯，同埋我哋兩個都係有挑戰性，因為佢又好少做呢一類型嘅歌，然後我又冇唱過咁樣類型嘅歌，所以今次對我哋嚟講呢首歌都係一個挑戰。 但係對於你嚟講啦，聽到話要 keep 住揾到嗰一種嘅態度，你覺得嗰個女當中嘅態度啊，可能喺聲音演繹上嘅態度，要帶到一種點樣嘅感覺俾人啊？嗰陣時你會係諗？ 我就是我咯，冇、 嗯、 错，因为呢个女仔话，其实佢系好想迎合人哋啊嘛，但系当佢自己谂清楚，要做翻自己嘅时候，其实都有人会中意你嘅时候咧，你嗰个态度就要好明确咯。 系，系，咁喺自己真正你话都几 relate 到自己噶嘛，咁其实系咪都有一段时间就谂，我要迎合人同做自己中间都会发嚟发去咁样样噶？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一种迎合人的性格咯，但是有阵时当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都会想跟大家去沟通，没错，即是无论之后采取的东西是他的那个计划定我的计划都好，我都会想提出，但是当如果我自己没有想法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听人的意见去继续去做，还有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 他。那现在在做歌的即是那个工作当中，你觉得自己占多少成是会出自自己的一些想法，有几多成是好啦，我都听下其他人的一些意见或者其他人对我的看法啦，这样。 我想听人的意见是七至八成咯，我自己是 两成左右啦，两三成啦。咁嗰两三成通常你会比较在意系啲咩位置啊？ 在意系自己即系做唔做到咯。 嗯， 冇错，因为我觉得做唔做到其实都好关键，无论嗰件事情系有几好都好，如果做唔到就系做唔到，做到就系做到，所以呢一样嘢都好重要。冇错，同埋我谂，当我慢慢可能真系成长嘅时候，就可能会有多啲自己嘅谂法。因为始终而家，我认为经验都仲未系最多，所以有得听人哋去吸收经验嘅时候就去听。 但系好老实讲一句嘅，我觉得对于好多乐迷嚟讲，会谂就系、Gigi 应该冇乜嘢系做唔到啊，即系会觉得哇，你把声咁劲嘅时候，好多 style 你可以 carry 到啦，好多音域好阔嘅 位你都唱得到啦。對於你嚟講，你要考慮啊嗰樣嘢做唔做到，通常會係一啲風格上嘅嘢，定係可能嗰、那個音域上嘅嘢，定係點樣做唔做到呢？ 首先自信係會取決咗好，即係佢會取決咗好多嘢。 嗯， 因為有陣時你一驚嘅話，就其實做唔到。明明你做到嘅嘢，你可能喺另外一首歌度做唔到。咁、嗯、仲有就係、是、其實。風格嗰啲，我覺得我係 O K 嘅，但係你話音域上面就真係要練咯，冇可能係一夜就唱到，係冇錯。 嗯，咁所以呢一首歌其實嗰個叫做風格比較輕快啲，其實會唔會令到，因為好似都會帶動到自己錄音啊，或者成件事嗰個情緒，會唔會即係雖然頭先講要有一定嘅態度啦，但係變相哦，其實都會幾 enjoy 咧，因為個風格影響 都會，同埋呢首歌一定要摁住唱咯，即係如果你企直咗就唱唔到嗰種感覺噶啦，所以威哥佢都叫我係咁摁咯，你一定要有態度之餘，你要喐先唱到， 係即係跟住個音樂個 groove 去，因為如果綁住綁手綁腳喺張凳度，你應該就唱唔到，跟唔到嚟喐啦咁樣， 係啦。咁到呢首歌要去唱一啲現場演出嘅時候，可能比以往你嘅一啲個人作品再動態啲，真係要再喐多啲喺舞台上嘅一啲即係肢體上嘅一啲表達，而家慣未啊？ 因為暫時嚟講，我好似淨係表演過一次喺現場， 嗯， 暫時仲未有機會再表演住 係 呢一首歌，所以嗰日我係同埋幸運有 dancers 老師， 嗯， 冇錯，咁佢哋喺度就亦都帶動到我嘅其中一個原因。同埋我自己都會嘗試去做一啲動作咯，係、 嗯、 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又好似未必啱曬全部跳舞，所以我就覺得 freestyle 嘅動作多啲可能會好啲。 係，因為呢首歌即係其實唱嘅部分都幾多變化，因為我好印象深刻喺 bridge 嗰度，其實嗰個唱嘅方法用嘅聲好似係輕聲啲咁樣樣。 冇錯， 其實嗰段有冇話都係一開始已經係咁樣諗，定話係要試咗唔同嘅方法，覺得嗰段咁樣處理嘅嗰陣時。 首先佢本身 demo 上面都係有呢一個處理方法啦、 嗯。 其次就係當編完曲嗰種感覺就更加明顯咯，即係好似。前面好輕快，突然之間有一段係真係靜曬落嚟，好似成個世界都停止曬嗰種感覺，係有嘅，同埋我自己都幾中意嗰個感覺。 嗯，咁所以當成首歌完成咗之後，就跟住即 visual 上面即 MV 啦。咁你頭先都有講到，一開始自己其實都好有畫面啦。咁去到即呢個 MV 裏面都有啲舞蹈要喐動下啦，即係要展現下你嘅舞技啊，咁樣 個 groove 係啦。咁喺呢個拍攝上面，最後係點樣變咗呢個校園嘅主題為主啊？ 因為拍攝嗰邊自己有諗好嘅，咁、 嗯、 之後我有同佢哋傾，到最尾都係採用咗佢哋嘅方法，所以其實冇乜嘢，冇、 嗯、 錯。咁同埋佢哋成個故事大綱都有喺度，同埋我覺得有個細節位置就係因為我話之前參加星夢嘅時候係因為睇到太空人，咁之後佢哋咪一開頭就有個女仔。貼嗰個海報 是 就是一個太空人的唱歌海報，所以我覺得啊、哦，都估不到你咁樣。 係係有啲細節。咁、嗯、我蘋果有冇咩特別 relate 嘅？ 係咯，你畫嗰幅 冇 冇係 啊？係咪真係你畫㗎？ 唔係， 我以為你讀 design 應該可以。咦，你畫畫真係好靚喎咁樣。 佢哋本身都有諗過話要唔要攞我自己畫作去，但我覺得啊有啲尷尬，算啦都係。 但係我覺得今次喺個 MV 當中睇你嘅演出咧，我覺得你好似對於嗰個鏡頭咧再慣咗啊，即係一啲望鏡頭嘅位置啊，好似比以前再熟練咗，或者再冇咗一啲嘅尷尬，係咪真係覺得今次自己開始掌握到啊？原來拍 MV 掌握點樣去對鏡頭，幾時要望過去嗰啲嘢掌握得好啲咧？ 都可以算係，因為其實我以前係好尷尬嘅，但係而家覺得慢慢去習慣咗咯，因為以前。未必可以分析到个镜头究竟喺边度拍你， 嗯、 但系而家开始系可以同佢做到朋友嘅。 系啊 ，friend 咗啦，而家系唔使惊佢啦。咁咁啊，所以有呢一首《Little Magic》之后，咁啊，其实今年会唔会都已经一啲音乐上嘅计划都已经有喺度可以预告定呢？ 有嘅，即系可能同一啲粉丝们去听我唱歌嘅有关事情， 系即系有音乐会， 冇错，有演唱会嗰啲， 系 冇错，可能喺年尾啦。 嗯，咁你系咪开始筹备紧嘅阶段，定系仲系即构思紧嘅？ 冇错，筹备紧。 嗯， 所以我希望自己都可以尽力，因为演唱会可能你哋睇嘅得几日，但系人哋去筹备嘅时候系要用好多时间去筹备，先可以令到呢一个演唱会去成型。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加油啦，同佢哋一齐去战斗。 咁要冲刺，系咪储多少少歌就去开咁样噶啦？而家 冇错，同埋都有一两首嘅歌系因为演唱会而做嘅，但系而家仲未搞。 系咁会唔？因为有啲 fans 都可能会想知就系碟方面又会唔会有你自己个 plan 同公司嘅 plan 系点样样喺碟嘅话？ 我谂碟嘅话就可能要稍后先，因为暂时啲歌都未算系好多，同埋睇下要有冇一个关联性。即系如果可能 Little Magic 下一首就大开眼界，好似冇乜关联嘅话，就希望有关联啲。 即系都想做一个比较概念啲嘅一张专辑去面世咁样。 冇错。 好啊，咁啊，所以大家都有好多嘢期待，即系支持身上面会发生嘅 project 啦，系啦，咁啊，咁啊，预祝即系所有嘢都顺利啦。今日亦都等你嘅新歌啦。 感谢。 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愿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手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崖勒马，成全。 结束今天的节目，最后带来有 Gigi 严明熙的大开眼界，亦都祝福他听日放榜非常之顺利啦。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